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嘅军事节目啊，个军武器言啊，我系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好，咁咧就放完呢个复活节假啦，系嘛，咁大家应该都充满能量复活咗啦，系嘛， 系， 好，咁我哋咧Alex 好翻啦，系嘛，我见到啦，咁咧所以咧我哋咧又讲翻今期嘅军事节目啊，军事消息，咁咧今次咧第一节咧想同大家个主题咧就讲好多咧啲机咧都坠毁喎。咁真係重要呢係来自世界各地 㗎 即係嗱就咁唔好成日话我哋话解放军啲嘢啦嗱即係呢依家呢就真係全世界各地都有军机坠毁咁我哋呢首先就讲啲军事强国先啦咁呢第一个呢要讲呢就讲呢个美国啊咁呢美国呢就近排呢就 F-16 呢就喺呢个嘅内华达州嗰边嘅空军基地嘛咁嗰边呢就都有啲 F-16 呢就坠毁咁有一架啦吓最不幸嗰样嘢呢就係呢今次坠毁呢係死嘅有人死嘅，咁咧就个机师咧就即系弹射逃生嘅失败咁啊死咗嘅。咁呢单嘢咧，基本上咧就喺个一个叫做 Thunderbird 啊，即系一个我哋叫咩咧？飞行特技小组系咪？咁咧佢哋嘅嗰个官方嗰个 Facebook 咧，其实就发布咗消息嘅。咁就讲咧，佢哋其中一个咧，因为咧如果 Thunderbird 咧，佢哋用 F-16 做表演嘅。咁咧就 F-16 嘅轻型战机，通常咧依家呢个年代咧做啲表演咧都系比较用，主要用轻型战机。咁咧就我自己咧都系啲军展嗰度咧，啲航展咧睇过。通常咧你轻型战机做啲动作都靓啲嘅。咁当然咧，如果你喺俄罗斯嗰啲咧，佢会出咩咧？佢会出苏-27嗰类嘅。即系嗰类嗰啲咧系做啲重型战机做嘅。但系咧正路咧应该用啲中型啊轻型做好睇啲嘅。咁今次咧，其中一个飞行军官咧，咁就训练嘅时候就失事坠毁啦。咁又当然我哋唔系好知点解，即系今次佢个弹射嘅情况做唔到啦。可能咧，其中一个情况咧就系咩咧？就系佢飞得好低啦。咁飞得好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就算你跳降伞逃生咧，其实未去到一定嘅高度咧， 个伞未打开。 系啊，你都死啊！真系伞未打开咧，其实你跌翻落嚟啦。咁可能有机会系呢一只，就暂时咧冇讲得太详细啊。即系究竟嗰个情况咁啊，即系捉佢家属啦吓，即系慰问下佢啦，即系呢啲情况啦，都系相当之惨。好啦，跟住咧，另外咧，我哋咧就有另一单新闻喎。嗱，另一单新闻咧，咁我哋咧就睇翻啦啊。咁咧就讲到缅甸啊。好啦，缅甸咧个情况咧，嗱，当然大家缅甸咧，你知道咧佢用咩军机噶嘛？即系缅甸咧用大陆嘢噶嘛？系啊，因为缅甸咧曾经有一轮咧，其实同大陆系好 friend， 大家知啊。嗱，而家唔 friend 啦， 系 有一轮系 friend 噶嘛。 系 咁咧，所以咧就嗰个缅甸空军啊，咁咧就佢用咗一架咧，大家都唔知道有冇印象叫歼七啊？系嘛，我当 Alex 梗有啦。 我睇啲英文嘅新闻咧，睇到 F-7 Fighter， 佢老谂以 F-7 Fighter 好似美国冇出过， 佢咪漏咗个 J 字啊？ 系啦，佢谂嚟嗰阵时系未改 J 字噶。 哦，嗰阵时未叫 J 嘅， 系未叫 J。 哇，嗰时抄美国叫 F 噶， 系啊， 哇，美帝喎、啊、抄嘅、okay ， 叫 F-7 Fighter 啊嘛。 哦 ，F-7 Fighter， F-7 Fighter， 哇，几点谂都谂唔到，原来系中国噶架歼七。 好、oh, okay. 嘅，咁咧佢咧呢单咧就喺离呢个首都啊仰光啊，即系大概200公里到啦地方啦吓，咁咧就坠毁咗嘅。咁当然咧，大家就会谂啦，其实咧呢、這个我哋叫做系咪叫 J 七号啲啊？ 歼 七啦，系嘛 J 七啦呢个。其实呢个 J 七咧，佢哋话就话咧系机械故障啊。系啊 ，mechanical failure。 咁一定系 mechanic， 因为嗰时啲飞机都系 mechanic 噶嘛。 mechanic 嗰阵时一定冇电子嘢嘅， 冇乜电子嘢。 放心，一定系机械。 系啊， 我话乜嘢都系机械故障。系啦、啊，咁咧呢架嘢咧，听讲咧就嗱 ，Alex 成日都讲佢系即系仿制米格廿一噶嘛。 系啊， 但原来咧点解咧？你见到佢哋大量装备咧，因为佢系比米格廿一平好多， 系 平好多。啲人话咧系平几多咧？系平成唔知平一半定系平三倍咯。 哇， 好劲噶，平好多噶。如果大陆做嘅话就会， 哇， 平好鬼多。所以咧，好多第三世界国家咧都买好多，唔系净系得缅甸嘅，嗰啲咩孟加拉嗰啲，即系有一扎呢啲咧九等穷国啊。即系我成日讲，唔系九等都八等噶啦，系买好多噶， 系啊， 跟住大量入货。 但副引擎嗰时都仲系用苏联制啊， 用苏联制噶，系啦，咁梗系啦，大陆连做都冇噶嗰个年代，系啦，咁所以咧就应该系用翻苏联嗰啲引擎啦。 系啊，不过用中国嘅降水啦。 唉，咁就系啦，中国装嵌咯， 系啊， 系啦，咁啊 ，Made in China 噶啦，嗰、那个年代都，仲要你谂下系嗰啲叫咩军机， 系啊， 系咪相当得意啊？好啦，跟住咧下一单咧就讲到呢个叫做米-17， 系 嘛米-17，咁啊米-17就呢啲系算唔算苏联嘢咧？ 系苏联嘢， 呢个苏联嘢啦，系嘛， 系啊， 即系俄罗斯继承咗呢部嘢啦， 系啊， 咁啊嗱呢单嘢咧又系搞笑嘅，嗱呢单嘢咧就你喺俄罗斯咧。 嗰个卫星通讯社，即系佢哋，即系你知俄罗斯讲翻，因为自己啲军机嘛。 系。 咁咧呢个米十七啊 ，V 五嘅系列啊，呢、這个直升机咧，嗱据闻咧就都算系一个好先进嘅运输直升机啦吓。咁但系咧佢今次咧就上一个好挑战嘅地方啦，呢、這个地方就叫喜马拉雅山啊。咁当然咧佢挑战咧呢个高空系嘛。 系。 高压低压高空啊，系嘛？咁嘅情况咧，就飞机咧个飞行性能就好备受考验嘅。 系啊， 今次咧就原来咧佢系同啊中国啊大陆西藏嗰边咧，其实你知一个山就两边啦分。 系啊， 咁咧就当然即靠住西藏嗰边噶啦，基本上咁咧嗰边咧其中一个村落咧就失事就翻侧，咁咧死咧就嗱听讲吓冇人死嘅今次。 系 啊，咁啊算好彩。 哦，咁可能低空坠毁啦，佢唔系高空跌落嚟啦。 系啦，咁咧就今次原来点嘅出事咧，就话原来佢哋咧，出事之前其实佢哋运输嘅一啲建筑材料嘅， 系 啦，咁而家咧就话咧，点解会发生事故咧？唔知，咁佢哋咧纯粹咧一个机组人员咧个脚伤咗啫，其他五个冇事、啊， 系， 咁系咪应该系学 Alex 话斋，应该低空飞， 低空飞嘅， 系嘛，应该仲系 可能落紧货嗰时候咧，呢、這个唔平衡啊， 系， 所以就扯咗个机落嚟啦，我觉得有机会嘅。 哦，如果咁就相对好啲，我、啊、跳机逃生都仲可以 啊。起码跌落嚟嗰下你都唔使夹扁先啊。 咦，咁受伤嗰个应该就系机师嚟噶， 可能 系嘛？嗱，咁啊好彩啦呢单嘢，咁可能系啲哈碌嘢， 系 嘛？相对就唔系啲话真系好劲嘅事故嘅情况啦，但系就好罕见啦，系嘛？即系 好彩冇爆炸咯， 冇爆炸系嘛？ 系啊， 因为如果爆炸，连啲村啲人都出事啊， 系啊， 系嘛？好啦，跟住另一架啦，另一架咧，今次咧讲到坠毁咧，咁我哋要讲美国咧 CH-53咧呢一部咧叫做超级种马， 系 呢部嘢就应该系啲大力神嘅感觉啦， 系啊， 即系呢部嘢就应该可以孭得好重嘅嘢啦，系嘛，咁咧今次咧呢、這个出事，咁咧就你发觉美国咧就头先讲完有一个系 F-16 啦， 系， 咁而家直升机咧都有啲问题啊，即系一个，咁今次呢个咧就加州嘅。咁佢本身呢个重型运输机呢就今次就冇咁好彩啦。头先呢我哋讲印度嗰单呢就六个都冇事㗎嘛。呢、這个呢就四个机组人员呢死晒。 係 啦，四个都遇难咁样。其实原本呢就是一个例行训练嚟嘅。而四个呢都系飞行员嚟㗎喎。即系唔系话有两个飞行员有两个就系嗰啲士兵嗰啲，唔系嘅。四个都飞行员嚟嘅。係啦。咁呢就即系有单咁嘅事故啦。咁呢就当然呢架机呢本身呢对美国嚟讲呢就个装载量系劲嘅，因为可以装55个人㗎嘛。 係啊。 係啊，咁佢就有三个涡轮引擎。咁三个嚟讲都好力啦，係咪？ 好力㗎。 係咪？咁但係就当然嗰个复杂程度就会复杂啲啦，即係维修嗰啲其实都系相对可能会睇漏嘅事。 直升机本身一个复杂嘅嘢㗎啦。 揸已经好难喎。 係啊。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之前咧，旧年咧，冲绳都试过噶啦，我哋好似都讲过嘅。 系， 咁咧就逼降，咁啊七个走得甩，系啦，跟住咧个直升机仲要起火，仲要烧埋附近个牧场， 系， 所以咧又系嗰个反弹好大嗰阵时冲绳， 系， 就系咁咯。咁依家咧就话咧，可能嚟紧咧会有个最新嘅改良，就要加到个 King 喺前面 King Stallion。黄种马，即 系 种马变咗做黄种马，或者叫国黄种马，即系嚟紧咧个安全系统话会劲啲，跟住咧陆战队话要买200架，咁因为可能佢本身好多架啦，咁如果有好嘢又再买啦， 好 情况，咁啊应该要多一年先可以服役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大家就期盼下啦，系啦，咁咧就下一个咧啊呢、這个咧就竟然关我哋祖国事喎，咁呢个咧又系唔好彩咧，今次又系美军战机。咁啊，美军战机咧，真系嗱，啱啱就有个 F-16 啦，跟住嗱，头先啊讲咗呢个海种种马啦，唔系海种马。 系。 咁另外咧，呢一单咧就讲到咧，AV-8B 啊，呢个应该 Alex 成日都讲系嘛？ 系啊， 即系你成日都，我谂你又应该好唔中意呢部嘢啦。 呢部嘢唔汤唔水， 唔汤唔水嘛。 系啊， 当年都系好大突破嚟嘅。 系啊。 咁呢部嘢咧，原来咧就咁嘅，就四月三号嗰阵时咧，下昼四点就系吉布提，大家有冇印象吉布提边度啊？Alex 仲记得吉布提咩？ 吉布提咪就系吉布提系咪？ 吉布提就系非洲， 哦，非洲 阿拉伯行落啲， 哦， 跟住有个亚丁湾， 系 就系嗰个角落头，就是、有个小国叫吉布提， 哦， 系啦。咁呢个吉布提咧，咁就呢部飞机咧 AV-8B 咧，今次咧就吉布提嘅国际机场起飞咗之后冇耐就坠毁啦。 系 今次好啲飞行员咧都系走得甩嘅，即系跳降伞逃生得嘅，咁啊暂时都还可以。但系咧最值得关注咩咧？就原来佢距离咧。解放军嗰个吉布提基地咧，系得几公里嘅啫。 系 嗱，有几多公里唔知啊？究竟系一公里啊？九公里啊？不过其实都冇关系，因为飞机咧，老实几公里对佢嚟讲咧，即系好少嘅啫嘛。 系啊， 即系炒落去，所以咧，其实咧， 呢单嘢咧就大陆系会关注嘅， 系 即系究竟咧咩事咧咁讲？ 哦，俾 AV8B 佢都唔想要啦， 系嘛？即系特登系咪攞去自杀式攻击？咁我谂又唔会嘅，美国咁文明嘅地方。不过咧吉布提咧，大家不可以不知嘅。嗱，呢个国家咧好细嘅，其实真系好细，即系成个国家先系得个 2.3 万平方公里，乜23,000平方公里唔系好多。嗱，香港啊，香港都讲紧系1,000啦， 系 其实佢系大概23个香港嘅啫。 喂， 或者可能20个香港到啦，咁你咪幻想，如果一个20个香港，其实大深圳少少啫，系嘛？ 系啊， 应该深圳加惠州加埋就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啊，所以你发觉咧呢个咁细嘅地方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国家进驻咗噶咯。 喂， 例如咧，你见到有美国啦，法国啦，日本啦， 喂， 有中国啦，系啦，起码都四个啦，我知就 咁热闹， 四个大国系啊。咁所以你话咧嚟紧咧，印度都可以入嚟，因为印度可以用法国嗰啲港口嘛。 哦， 咁啊好恐怖啦。咁于是咧呢、這个地方咧，其实咁细咧，每个地方都霸佢几大，每个地方咪霸佢100几咯，起码都 系咯 平方公里。咁咧依家大陆咧就立咗个啦，咁啲人就话。其实你依家大陆呢个位置会唔会美国啊、日本啊、法国啊嗰啲咧会咧成日都攞啲间谍卫星或者间谍机咧喺度夹住你做乜啦？ 系一定会， 一定会啦，系咪？不过又调翻转啦，咁解放军有个咁嘅点咧，又可以夹下人哋，学下人哋做乜咯？人哋做乜我做乜咯？系嘛？咁咪呢啲叫现代化啊嘛？人哋做军演我抄咯，咁所以其实好噶，我觉得成件事。咁不过争在咧，解放军就话：，哇，你部机不如直头跌落嚟我度啦，我执翻嚟，可能可以研究下啊嘛。 系冇乜唔要啦，话 A V 八 都唔系噶，佢可以垂直起降。你大陆就系冇呢部机嘛？大陆系冇一部可以垂直升降噶嘛？ 哦， 即系如果你大陆唔可以抄到部啊，咁你谂下，佢成日话咧，佢哋嘅歼31系咪抄F-35啊？ 系， 但你抄还抄，抄唔到 B 型啊嘛？ 系。 差唔多垂直起降嘛，喂，如果你俾佢吸咗个 A V 八 B 啊，渣渣地做一架歼八 B 啊，唔得，唔系叫歼八 B， 歼十八啦，不如叫，咁都可以啊嘛， 歼晒一 B 啦， 歼晒一 B 系嘛，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又会好少少咯。 问翻呢个俄罗斯买翻呢个阿克41嗰个拉神咯，睇下有冇再卖俾你。 应该冇啦，应该卖断咗俾 Lockheed Martin 系嘛， 卖断咗啦， 嗰单嘢嗱。另外咧，一个就系英国嗰边买咯， 英国 咁咪即系 AV 八 B 啦 ，AV 八 B 真系唔系好得噶咯，而家嚟讲 应该唔得啦。咁所以咧就国内如果要玩咧，就要再玩其他嘢啦，咁样啦，好嘛？好，呢节嚟到呢度先。